春去秋来又一别。 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朗，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汉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历时10年精心打造，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每年上100万服务人次，以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959资讯快报。 7月10日，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印发关于做好应对近期持续性高温天气的通知，要求各级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密切关注当前高温天气情况及未来变化趋势，按照河北省暴雪、大风、寒潮、大雾、高温灾害防御办法要求，适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安排部署好高温天气的防范工作。通知指出，自7月7日以来的高温天气来势猛、强度大，河北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石家庄赵县高达41.2摄氏度，为全省最高。根据河北省气象台预报，此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到本月20日前后，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影响大。各级气象部门要强化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分析和预报，加强与有关部门的会商研判，及时发布天气实况和预报预警信息，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手机短信、微博、微信等途径，及时向社会发布权威信息，提醒户外施工人员和群众尽量避免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注意采取防暑降温措施。7月10日，根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近日发展改革委、银监会联合印发通知，取消暂停商业银行部分基础金融服务收费。通知规定，自2017年8月1日起，取消个人异地本行柜台取现手续费，暂停收取本票、汇票的手续费、挂失费、工本费6项收费。各商业银行应主动对客户在本行开立的唯一账户免收账户管理费和年费等。各商业银行应通过其网站、手机 APP、 营业网点公示栏等渠道，以及在为客户办理业务时主动告知提示客户申请指定免费账户。客户未申请的商业银行应主动对其在本行开立的唯一账户不含信用卡贵宾账户免收年费和账户管理费。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惊喜，默默地给

怕人痛，要不是泪水春风，一次次将我撩动，怎么我渴望的爱情会落空，好一个梦，对你的所有依赖种种，竟然转眼之间变成惶恐，你的温柔心里痛，怎么我渴望的爱情会落空，好一个梦，对你的所有依赖种种，竟然转眼之间变成惶恐，你的温柔 也别只顾敷衍，偶尔抚我心田。

心不忍，一个转身脚步正朝

现在我发现一部分我自己早已跟随着你远去，我想我是没有力，当我将你的心狠狠丢到冷风里，所以现在我发现我自己每一天都在练习说对不起。下次如果离开你，我一定很用力才会痛得我恨你。如果下次不确定，这一次能不能让我眼睛可以想你。下次如果离开你，我一定不用力才会瞒过我的心。可是下次不确定，现在我发现我自己每一天都在练习说对不起。下次如果离开你， 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

想到了南京。